系咪？当路人遇上 WhatsApp， 系未必有 WhatsApp 噶。 唔系咁，你通知佢助理咪得咯？ 唔系，但你冇人咁巧啊嘛。 即系你唔可以 suppose 阿刘皇叔真系会平时有一个开会个 practice 先得噶，平时唔开会噶嘛。即系你 suppose 佢即系可以跟你 teamwork。是错误嘅諗法嚟。 所以我觉得呢幕后呢负责去操盘嗰条友呢即係諗赢得太早。如果唔係諗住赢咁尽嘅话呢你係真係就算少咗个刘皇发都好呢 冇所谓 嘅。你都係抛到个波俾泛民㗎。老实讲你问我。 有乜所谓啫。 虽然我已经唔系核心分子啦。喂，你作為旁觀者見到，喂，其實好難拆嘅喎。 唔係，咁佢都要證明， 係要經過一段時間去拆呢個波 send 咗俾你啊。你要同市民解釋啊，嗰個唔係真普選嚟嘅嚇。如果我確認咗咧，我哋真係冇篩選嘅選舉，喂，係好難拆。 咁佢亦都要證明俾阿爺睇，其實起碼建制派盡咗力，衰敗猶榮先。 唔係，同埋啊，唔係盡力咁簡單啊。是 fulfill 晒自己所有 obligation, 同交達你要四廿票都唔得要四廿一啊屌咁跟住呢就慳慳埋埋呢就叫蝕得筆。喂而家幾容易講啊你諗下梁振英今日呢見到嗰三個政改三人組由呢個林鄭月娥殺到落去呢一個譚志源。喂面如死灰。喂嗰段說話我估佢都係 prepare 咗㗎同環詞一樣啊。喂，老实讲，如果我系记者，我会问：喂，大佬，你讲嗰句说话系咪应该要修正少少啊？大哥， 唔系话好。 喂，你得八票咗，大哥。 佢而家冇噶啦，佢而家 佢好似贪争嗰。 佢而家点讲咧？佢就话：唉，佢哋好努力噶啦，啊，佢哋咧其实一直以嚟喺立法会嘅表现咧，讲嘅嘢咧，啊，你大家都知佢立场，就即系都系非常坚定噶啦。 喂，我如果系记者，啊，唔系讲嘅嘢最重要，啊，做嘅嘢先系最重要嘛，屌你。啊投票嗰时候去边捻度啊？如果你话重要， 我记得 你之前噏几捻多嘢有鬼用啊！仆街！ 我记得以前咧，即系呢个政府面对住泛民嗰啲拉布啦，或者系即系激进派拉布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有啲 A.O. 咧，就其实喺嗰啲门口啊，即系 mark 住晒嗰啲要冲啦，就同呢啲即系建制派系点人数嘅，嗰啲点到即系阿田少咧成发烂渣啊嘛！即系点解嗰阵时做到而家做唔到咧？而家即系咪就系因为怕咗田少啲发烂渣？ 因为咧呢一次咧，大家。而家个结果咧都系 expected 过唔到嘛？ 咁即系轻敌， 唔系 expect 过唔到一样嘢，但 所以咧你会松懈嘅会， 咪即系 你确实系会嘅。如果你谂住今次我真系阿爷话帮我听三四票我冇问题嘅，哇屌你包仔即系 stand by 大哥，喂少你一票就大大镬啊！ 你咪做戏做足啊嘛， 因为好容易答嘅啫，还是同埋呢一个嘅梁振英今日讲嗰番说话咧，佢 template 咧已经预咗啲讲稿咧。 咪货你下次票债票偿咯，但系而家你 冇得票债票偿啦， 有向建制派票债票偿啦， 我见到有啦，好似喺啲大学里边，城大咁咪个 banner 啦，已经系向呢个鼠王芬做呢个票债票， 系咩？ 系啊，用简体字， 系喺度教书，大佬真系啱。 有民建联有个叫系咪？ 你做咩唔投票？ 喂，佢寻日啊，建制派嗰幕戏咧，好笑，你有冇留意咧？例如话呢一票咧，为咩中国人投嗰啲咁咧？ 今朝咋？今朝又唔系琴日啊？ 喂，肉麻当有罪嗰啲啊，全部出晒咁。喂，咁你讲咗完之后，原来你唔捻投啊，仆街！ 系啊，即系身体却很老实咯，即系 咁冇嘢嘅。你好似当年刘江华走去投点样查令妹咁样啫嘛，最后反对噶。 啱啊，你谂下啦，嗱，佢而家连阿爷都可以背叛啊，更何况啲选民？你可以咁样扭㗎喂所以其实我諗住即係同佢即係做一 set 呢一个 series 呢呢一啲咁样嘅图好似即係今朝阿边个阿郭佩凡咁撚样㗎其实係。 票债票票 票债票上囉。喂其实我觉得而家呢即係泛民唔乘机去追杀佢哋呢係柒到癫㗎其实 就。唔係叫佢哋呀民建联啊保皇党全部落街呀同佢啲 banner 影相呀。 係呀跪玻璃添嘛仲要。 你今日投咩票啊真係想问你。 做咩唔投票 喂係喎官台。 有票你真係唔投你而家 着住着住 number 衫啊去帮佢嘅票债票上。 你又话有票一定要投嘅点解你唔投 喂但问题最好笑是泛民嗰啲反应到而家我都唔见佢哋有进一步行动。 啊即 係。有咩啫而家笑得太开心个头。 好 喂你系我都系咁諗你试一代入嗰啲有角色点呢个嘢大咁镬。嗱你叫我啃我话死都唔肯啃啦尊严嘅问题。係咪你唔好你諗住离硬我就同你即係放远。喂呢个人嘅天性嚟㗎嘛你打得我紧要嘅时候我都会还击㗎嘛。 但呢场。 但你跟住个 consequence 系佢哋预估到。就系头先我讲嗰第二样嘢。 嗯 我点样回应